想去多一我们一我母爱情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笑，请过了林台怀中吧。

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腾冲